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说到，在这个小庙福德二里边，乾坤意识王豹王双全可就把这铁头太岁冯坤给逮着了。那就好办了，所有的人都在这小庙里边聚齐，回这个小王家营到斗房里头，把王夫人王夫义，哎，哥俩，这个老娘，连王丽全都给叫到小庙里来。这儿呢，俩老太太也凑齐了。这王丽的妈，这冯老太太也明白了。可是，这个老尼姑庙来吓坏了，庙里出人命了。这家伙要是打官司，不是闹着玩的。这你害怕，那就是跪在佛前诵经。王豹说：“你别念了，这会儿念经已经不管用了。”问问这俩老太太怎么处置这事。俩老太太要客气客气。王老太太跟王老太太说：“你说怎么都王老太太？那老头都姓王，那就都得叫王老太太。”可是王夫义王夫人这老太太姓曹，曹氏，那老太太姓什么不知道，书上也没说。斗房这老太太呢，要跟这个卖珠宝玉器的老太太商量商量，客气客气，说您这个出身比我强得多，我们家呀，老头子就开斗房，我儿子又开斗房，我这小孙子您别瞧刚几岁，现在就会看着驴磨豆子，就会蒯豆铲，说这个点豆腐啊，挑豆皮啊，这还差点，但以后将久啊，估计他的出息呢，也就是斗房一品掌柜低，也就这意思。架不住您家了，家大业大，您老太太吃过见过，这码事要想了啊，还得您了。好吧，曹氏老太太一听，那就把他们都带过来，那小屋可就待不下了， 禅房小了，再一个那禅房死一个呀，谁也不愿意跟那屋待着，血腥气又重一点啊。铁头戴罪冯坤杀人不眨眼呐，一刀把媳妇儿人头割下呀，那一屋子血呀，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佛堂说话吧。俩老太太往这一坐，所有人都这站着，叫了一声王豹，带冯坤。冯坤带上来，老太太用手一指他，你抬头观看，此处什么所在？此处是佛堂，这并不是一个衙门，我也不是审案的官员，可是有一节，这就好比是三法司所，这是讲理的地方，你拿我也不要当寻常的妇人，你拿我当一普通老太太，我好比就是推案问理的官员，那么你怎么样营业之间够奔我家中杀人放火，血洗我的满门，又是怎么样追到这个小庙里来把你的法妻杀害？你从头到尾不能有只言片语的假话，实话实说。铁头戴罪冯坤万没想到，江湖啊，说既在江湖飘，难免不挨刀，挨刀可是挨刀啊，有国家王法管着呢，说真说失了手了，犯了难了，被拿货到有司当官了，真说鞭子抽板子打滚热糖，乃至于一刀之苦，开刀问斩死，那叫什么死得其所，谁让你犯了国家的王法了呢？你一般人还真管不着我，他是江湖上的匪人，匪人你说有罪吗？有罪啊，逮不着就没罪啊，跑了就没事，怎么轮上一个老太太审上我了？哎呀，大丈夫难免妻淫子不孝，皆因为家里边出了这样的淫妻，到现在我愣被人家拿户，现在我来到了小庙里头，让人家点着鼻子尖儿，口口声声的审我，这是从何说起？真有心不说，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老太太，你这干儿子不是义士吗？我有能耐不把我拿了吗？既然我被户遭擒了，那也没有别的，你让他把我提了出去，他有家伙一刀把我宰了就完了，你也审不着我，甭问我这个心里头这个委屈啊，我家里的这个事情我也不愿意说，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媳妇靠人这事轻易都不愿意往外说。那媳妇靠人有说的没有？也有说的，那不仅说还上网说。他不说别人不知道啊，那谁知他怎么想的呢？是不是闹得还沸沸扬扬啊？他说媳妇，媳妇说他，乱了。那但凡有羞有臊不愿意提，可是呢老太太真有点派头，就不怒自威。别看薄发苍苍，说冯坤，你抬头观瞧，拿手一指身后的佛爷，上有神灵，下有你的良心，我们一家子家败人亡，皆是因为你所为，你现在还有什么支吾的吗？冯坤确实心里也别扭，这点委屈啊，憋在心里不说，不吐不快，怎么混的？老太太， 既然您问到这儿了，可也没有什么。皆因为我的这个妻室不贤，他是个淫荡之妇，他跟你的长子两个人通奸有染，那么我在外头行走江湖，他在家里边偷人养汉，这个奸夫不是别人，就是你大儿子，就是这王富义。那么那时节是我一封书信寄到家中，他们见了我的书信，知道我要回家转了，两个人这才歇财私奔，把我多年的积蓄席卷而空，两个人跑了。那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叫不共戴天，此仇不报非为人也，更何况我铁头太岁冯坤在江湖上还混充字号，我在外边11个人占两行，我还一人五一人六的，人五人六我还跟人家冲光棍耍豪强，您琢磨琢磨，我家里出这事儿，这口恶气我能咽了吗？所以我暗中的可就探问了，我可就打听清楚了，这个王福义家住的哪儿？那么是我一夜之间伙同他人够奔大王家爷您的家中，到那儿我越墙而入，一夜之间我听见有男女说笑之声，进得屋中手起刀落，我可就把这两个人全都给杀了。可是我哪知道不是王福义跟我媳妇儿，这俩人我也不认得，杀错了，是您什么家人我也不知道。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了油，我一着急让兄弟们四处放火，那么顺你们家跑出来，我就要追查我这个不贤良的女人还有您这大儿子王福义到底匿身于何处，他们藏在哪儿呢？这才是苍天有眼，我在一个小吃铺里头，哎，我在那儿吃饭，偶然间我听得这个庙里的这姑子二里头有这么一段丑闻，我算计就不是他们俩也差不多。就在今夜晚我又追到这儿来了，到这儿一瞧，果然是我这媳妇儿，还有你大儿子。那么我进去，你大儿子跪在我面前磕头如同捣蒜，他让我把他饶了，没想到我这媳妇儿他将火，不但不求饶还跟我冲横的。他说呀，这二年多是你大儿子拿钱养着他，我应当给你大儿子磕头谢恩才对呢，您说我这活王八当的多委屈，我能留着他吗？这我才一时恼怒，一刀之下头失两分，刚要杀你这大儿子，这位来了，有王宝一师赶到把我拿虎当场，到现在以往的实情已然讲明了，老太太在你们家杀你们家俩人，不知道是谁，是我杀的，把你们家的家财抢了也是我抢的，火也是我放的，追着小庙里头把我媳妇儿杀了的也是我亲手所为，没关系，是您在这小庙宰我我也认，您把我押送到官府我也认，可是就是有一节咱们当面说好了，我在江湖上犯的案多了，有的能认，有的我不能认。在您家里头杀人放火，这可是两档子事儿。 人是我杀的，火不是我放的，可得应到我身上。我那几个弟兄，您就是把我打死，绝无招成。咱把话说清楚。另外，您但分要打算给我留点脸，老太太，您也别把这乱七八糟事往外说，您就说有义士帮您拿住了银叶之间放火劫财的杀人正凶冯坤，我是一力承担，有什么话您冲我这颗脑袋说就是。至于老太太您，我似乎有点对不起，这辈子报不了了，咱们下辈子再见，我记着您那点好也就是了。到底是江湖人，够光棍，也不怕死。铁头太岁冯坤当着老太太，汤汤汤把以往经过这么一说，双打的秧一样把脑袋往下这么一扎，不言语了，那还言语什么，够寒碜的了。老太太听完他这番话半晌无言呐。我大儿子在外边嫖人家媳妇儿，我大儿媳妇在家通奸让他宰了，这才叫一报还一报。王福义呀，王福义，你给家惹多的祸，你给老王家丢多的人，老太太恨这大儿子那恨麻了。要没有二儿子这么孝顺，要没有这俩干儿子，一开斗房的王力把自己救了，没有这个王豹王双全行走江湖拿户，这个冯坤哪有今天呢？老太太就算身体好，损了损了，早死十年二十年的，她心里都别扭啊。家遭这样的巨祸，那受打击就太大了。老太太越想这个事情越后怕。冯坤呐，说你行走江湖有那么句话，叫做瓦罐总要井口破，你办的那个坏事办多了，早晚有报应的那一天。可是你不该报应的老太太我手里头，我明白，没有你呀、啊、我们家这点丑事还抖楞不出来。我这个长子王福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占全了，他就不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人欺者七倍人淫。你要看金瓶梅那写的最深刻，就写这个啊，这个替潘金莲平反的很多，很少有替西门庆平反的。所以您看西门庆典型的因人欺七倍人淫，这也是金瓶梅说的一个报应循环的一个道理，这个一般人都懂，王福义不懂。老太太现在告诉铁头太岁冯坤，没有你我们家报应不了，现在我们家就是房子烧了，这报应很小，及时的就报应，要没有你我们家不定倒多的霉呢，现在光是家破没有人亡，所以我不但不怪你，我甚至于说还有点感谢你。老太太，我挺感谢你，你出现得很及时。得了，有一句良言相劝，你要是打算自此以后学好更好，说你们江湖上的话那叫什么，金盆洗手了，不干了，自此你就算学好向上了，做好人了。说你不仅执迷不悟，你还要在外边继续干你这个勾当，这对于我们王家来说敲一警钟啊，对你也是。你只知道你拿着刀杀别人，你没想到你被杀，今天我老太太一句话你就人头落地，我干儿子王豹就要你的命。但是我不仅，我焉能在佛前杀人，这是佛堂啊。老太太用手一指，